关于归华他的这些观点，因为以前我对归华也是非常正面的了解，有这个人人品很好，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一个是他，在做学术的时候非常这个踏实，就是做一些社会调查，并且是在一些基层进行一些基层的有关，这个劳工的一些调查。第二个呢，这个人他没有架子，就是我跟他见面是因为有一次，有关一个律师，女律师被殴打以后呢，上诉告状开的一个研讨会，这研讨会呢，主要是律师们组织的，但是请了几个学者，一个就是张千帆、郭玉华、校属，这校属算公知吧。我也参与了，我也参加了。我们那次会呢，人挺多的，每个人都发言。当然，发言没有多少可说的，因为大家就说几句，都是那种，这个非常，这个什么的话嘛。完了以后吃饭的时候，我跟郭玉华和张千帆一桌。然后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就讨论到还有，当时我跟 K 博，就是吴强博士呢，坐在一起，对面是张千帆、郭玉华校属，我们在讨论好多问题。那么当时就谈到左右的问题，张千帆呢就说秦晖应该算中左，我呢应该算中右，然后这个话题出来呢。我跟吴强，我就 K 博，我们就说，我们在谈左右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左和右，跟我们现在国内的左右的划分，跟西方就是传统左右的划分是不一样的。当然，张千帆提的这个秦晖是中左，可能就是按国际的划分，我相信。但是郭玉华马上就反驳我们说：“哎，哪能按照国际上，就按中国的。现在，我就他很有一种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下话语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他特别着眼于中国当下的，因为他可能与他搞社会学研究有关吧。他比较关心实际的东西，就现在实际上的状况。这样呢，他的思维就沉浸在一个。”他所看到的现实中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太拘泥于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我们不能按照国际的左右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必须按中国的左右看待中国的问题。我说那你就非常麻烦，非常倒错，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谈问题不仅，我们谈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区域，我们必须有个统一的理论标准和统一的一个价值观来衡量任何一个地方的。具体事情，如果你采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价值观对待不同的区域，我说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误解。然后我们就延伸一个话题，那么郭玉华呢非常反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胡说八道。我说那你作为一个学者的话，肯定不能这么说话，为什么呢？当然我也反对基本的理念上。我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列主义。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我当时跟他说，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社会学的来源。我说你，郭老师，你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你觉得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没有地位吗？他说啊，那当然，学术界公认的是三大来源之一嘛，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的三大来源之一。所以 K 博跟我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情感的厌恶去反对一切所谓左的东西。这个郭玉华也不同意。当时沟通的时间比较短，就大家吃饭，而且郭玉华早就走了，所以这个话题没深入。我当时就认为他过于简单的看待左右，而且他过于当下化，就过于把，因为他讨厌极左，讨厌中国的极左，所以呢，他把一切的左都看成是。错的坏的，把一切的右都看成对的，越右越好，越左越坏，这是当时他给我的印象。但是现在实际上，他为什么跟刘军宁一拍即合？那也是源于他这样一种非常简单化的一种划分所导致的。因为 他觉得当下那次他跟我辩论也说，我们不能，我们就要他跟贺伟芳辩论吧，可以说，因为他可能觉得不屑于跟我辩论，教我怎么读书啊，怎么怎么地，我当时就给反驳回去了嘛，我非常不客气。大家知道我这个脾气不是说，我当然尊重他，一开始他发了一些很恶心的东西，就是说替川普辩护，说左派就是这样，怎么嘲笑左派，有个人水平还可以，就是说郭老师说这个事情呢，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左右呢，国内的左和国际的左不一样，然后他又说啊，你去学学刘军宁和王建勋两位老师的文章和他的讲座去听听。我一听一个粉儿的心态，我觉得他可能不是郭玉华吧，我就反问，我说你是郭玉华老师吗？或者是个假的？最后那个群主王虎来说他是真的，然后郭玉华自己也说我是郭玉华，不能用实名，然后我就没说话，我还是对他保持了一点尊重，就没有再去嘲笑他。因为我这个话明显感觉你不像郭玉华教授嘛，你像一个粉嘛，像一个，我没说，这个大概意思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他像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后来他说是他，我就没说话。没说话后来呢，肖雪慧老师呢，发了一篇反驳刘军宁的文章。那我就顺势就说，我说哎呀，肖老师你是太有耐心了，我说对这些神棍这些愚蠢的言论我都不屑于去反驳，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这个话呢，郭玉华不高兴了，就说你怎么能说人家愚蠢呢，你怎么说人家是神棍呢，啊怎么怎么地。然后我说了一句，还说了一句，我说这些人都是反智，我说这个世界感觉特别反智，这个国家。然后他对这个反智非常反感，说你怎么说人家反智呢？我就跟他列举，我说刘军宁的一系列言论不是反智吗？他违反一个学者违反常识，自然是反智。然后他就教育我说啊，你得读点书，然后思考再来辩论。我说我们的有些公知挂着个大公知牌子，还是教授。我说到现在还是川粉，我说他读的书思考了些什么呢，都是我就非常没客气的反驳他。因为说老实话，这个我对这个刘军宁是一点好感没有，我对保守主义者中国这套三神五迷三道是一点好感没有，因为太 low 了说那东西。所以我没想到郭玉华成为他们的粉儿，还极力在宣传，所以我就觉着也许以前高估了这些学者，所谓他们的学识啊，真的是不堪一击的，没有什么学识，如果有深刻的学术功底，不会这么轻易就走歪，像肖雪慧老师那样对整个这个文明史，对整个的这个思想史有那么深厚的研究的话，他不可能被忽悠，对吧？这个是很显然的。像什么郭玉华呀，孙立平啊，那天有个朋友说，哎，周孝正怎么这么没水平？怎么怎么地？怎么现在啊？说这周孝正现在有点堕落，还是有点那种就是变蠢呐、啊？说竟然说现在年轻人没有这个。奉献精神啊，都不结婚不生孩子，对国家不利。我周小正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他就靠一张嘴。所以我们很多公知实际上是靠什么？靠一种公知的姿态，靠一种在互联网上说一些普通老百姓也都明白的话，只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给这些普通老百姓一种安慰，就是哎呀，你看这么大的学者跟我想法一样。这种一拍即合呢，让人觉着，哎呦，这个呵呵，好像是实际上这些人没有什么学术功底，所以，可能与他研究领域也有关吧。比如说搞社会学研究的很多应用社会学搞调查的，他不需要很深的功底，他只要掌握一些社会学方法，他就可以出成果。就是比如说我做一些社会学调查，这些调查呢， 本身呢，能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当然你要到一定的水准，比如到费孝通这个水平的，他必须是有深厚的功底，要不然，他没法建立一种，这个调查数据不能得出一种很高屋建瓴的一种社会学理念来，但是普通的一些利用现成的社会学的一些一些定律，或者说利用一些普通的社会学的一些结论和方法去做一些调查，还是可以出一些成果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以前可能高估了这些人吧，至少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像郭跃华这样的人，毕竟他还是关心公益，支持一些民间的维权，没有架子，像郭跃华呀、张千帆呐、这些人都有这些优点，但是呢，郭跃华的学术水准，我实在是现在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就是他的思想太简单，就是简单的话左右，就是他现在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可能老一点的人，包括我这个年龄往上的，他们对文革的记忆非常深刻，他们的所有的最根本的宗旨就是反文革。所以他们的话语中就会有这样一种偏差，一个是只要反文革的就是对的，比如说用改革模式去否定文革模式，改革话语模式是这一代人很多共治的共同的话语模式，其实这就没有脱离共产党的那个话语模式体系，无非是改革派对文革，反对文革重来啊，其实本质上，文革。从建政，我们叫这建政吧，49年建政以来，它的最根本的宗旨没有变，不管是他所谓的文革还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他作为共产党本身这个独裁党的这种维稳的这种统治，只是统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就是非常非常实用主义，他们就是说，只要是因为郭跃华可能还比那些完全陷入改革话语模式中的人还可能往外超脱一点，他可能认为共产党本身就是罪恶，这是可能他认，所以他极力反左，他把共产党来源于左，看作是最根本的，只要是反左的，他就都幻想着都是对的，比如说坏的东西呢，他就给。这是刘军宁的思路，还有很多人是这种思路，把坏的东西都通通塞到左边来，包括纳粹、法西斯，那德国希特勒、纳粹，国家社会主义也是左，然后郭跃华有个反驳说，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左吗？就显然他对这个左和右的概念不清楚。左和右，它不是个经济学概念，它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我不想重复，就是我在左右的来源中说得很清楚。这法国大革命的两种政治路线的选择，这个革命方式或者改革，这个社会转型方式的争论，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社会主义它只是一种经济概念，经济运作方式。就是一个体制建立，当然它会涉及到经济方面。经济方面呢，其实社会主义是一种思路。那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这个经济方式可以塞入极左，也可以塞入极右。比如说，它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就打引号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它就是极左的一种经济路线。那么它塞入了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它也叫民族社会主义。塞入这个呢，它就是一种极右的路线。也就是说，左和右都可能用社会主义这种手段，这种治理手段，因为不管是左和右，它都是独裁专制，独裁专制是要集中资源，那么它的目的不一样。比如说，极左的目的是所谓的推翻这个资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这样一种体制，实际上是极端民粹的这种体制。那么极右呢，它是调动民族主义，利用这个民族和国家对外的这样一种对民族的歧视，民族的这样一种树立德意志民族的这种霸权和因为民族和国家在希特勒这是一致的嘛，所以就是纳粹德国向世界的扩张，为了这个目的，他也要集中 经历办大事，他必然引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他没搞清楚一点，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它是中性的，它不是左或者右，它是一个经济治理的手段，它在左右中都可以使用，它塞入政治左派的这个国家建构中，它就是一个极左的手段，它塞入民族主义这个种族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主义的这样一个极右的政治体制中，它就是一种极右的一种手段。所以郭跃华表面的理解了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就不太清楚，社会学本身也不是这么看问题的，所以我不知道的一个社会学自称，我至少大家公认他是个社会学教授或社会学家，那么我们暂且说是个社会学家嘛，那么他对社会学的划分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其实社会学这个学科在它产生以后其实是背负一个这个左的名声的，所以我就不了解他为什么要反这个左，反得这么极端，竟然把他说我也不同意把纳粹德国说成是极右，他也不同意，所以他那意思就是刘俊英说的极左是对的，我只能说他对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的也不够深透，如果研究深透的话，基本概念不至于这么混乱，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总是对一些人高估了，就高估了一些人。所以现在就是又会扯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保守主义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反左的人他们打的旗帜就是保守主义，而保守主义在美国历史上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他们根本搞不明白，他认为共和党是保守主义的，民主党是极左，这是完全不懂这个美国的历史。其实保守主义在美国最典型的作用是什么？两次主要的作用，一次是美国独立的时候，美国的所谓保守主义势力就是所谓的托利党，就是保皇党，他们是反对美国独立的。这个大家都清楚。美国独立的时候，美国的建国者都是什么主义者？他们不会说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因为那民主是个贬义词。民主那个时候是贬义词，民主指的大家理解就是直接民主，就是民粹和暴民统治。那个时候大家理念上可能都是自由主义者，就是受洛克呀这些人影响，但是自由主义它不是一个建构性的理念，它只是一个消极防卫性的理念，就是我们脱离英国是因为英国侵犯了我们的自由，或者独立革命的时候大家都是自由主义者，这个这些独立派都是就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的一个对垒。但是真正到了后来大家都变成什么主义者，就是建国的时候制宪的时候，我那个美国制宪历程没有写这个双方的争论的细节，就联邦党人跟反联邦党的争论，其实大家都是什么呢，是共和主义者。但是双方都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共和主义这个词特别的复杂，因为共和主义它从英国革命的时候就有个共和主义，跟就辉格党人，老辉格党人其实大多数不是自由主义，并不是早期在这个1640年革命以后他并不是宣称都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比更晚一点，他其实大部分都是共和主义者，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就哈林顿、西德尼、米尔顿这些人，以及后来的在光革命以后限制王权的新哈林顿主义者，也就是都是共和主义者。其实美国人是继承了英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所以双方都自称是共和主义者。但是这里边有个区别，这是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话题问题，就是可能我以后会专门做一个讲座谈共和主义。在共和主义来讲，在美国当时的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没有人说自己是民主主义者，因为那个时候贬义词。大家也不会再去谈自由主义，大家通通的理念上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是捍卫自由。所以这一点它的区分是啥呢？反联邦党人所打的是共和主义旗帜，实际上奉承的是古典共和主义，就是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里 一直到这个哈林顿这个时代之前的，就是哈林顿之前的这段时间的这个共和主义叫古典共和主义，而联邦党人他是修改了共和主义的一些概念，他比如说这个按照古典共和主义理念，那个共和国只能在小范围内建成，就是孟德斯鸠的理念。所以说，这个布鲁图，也就是化名布鲁图的反联邦党人的文章，就是极力说你违反了孟德斯鸠的观点。这个我在美国制宪历程中提到，麦迪逊为了这个问题专门研究了半天，他采用了休谟大家知道开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用了休谟的共和主义理念，就是大国。采用代表制更好的建成共和国，它是一种修正的一种新的共和主义理念。其实，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是共和主义者，但是两边理解的共和主义不一样。就美国早期，那个时候，所以我这个意思说，那些宣称美国革命是保守革命的人是胡言乱语，全是胡言乱语。因为保守主义如果是保守主义，他是不主张革命的。他不可能主张革命，他会主张这个，因为英国的传统中很重要的是一个国王嘛，国王这个，遵守这个国王这个王权嘛，对吧？保皇派或者说托利党就是王党嘛，所以美国也有大量的王党，所以他们是反对独立的。当年帕特里克·亨利在议会上，宣布乔治三世是暴君的时候，下面一大批议员在喊“叛国，叛国”，说他是叛国，要判他叛国罪。那些喊叛国的，就是你既然反对国王，他是保守主义者，你趴对这个亨利，你竟然去反对乔治三世，你就是一个叛国分子，你是一个这个卖国贼。他就现在就像我们现在说卖国贼一样，所以这是当时的保守主义者。那么后来的保守主义是哪一批呢？就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的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的那帮人，就是南方民主党。就民主党是有两个，一个北方民主党，南方民主党。南方民主党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信奉的就是保守主义理念。这个在拉塞科科的美国秩序的来源，就是中说得很清楚，就是他在树立保守传统中，把这些人都树立进了保守主义传统，他是以赞扬的口气来树立他们的，也就按保守主义的理念，他是不反奴隶制的，因为奴隶制是他们既有的秩序。所以呢，他会用上帝、用旧约来证明奴隶制是合理的。这个在罗尔斯看来完全是突破了人类认知的底线。那么罗尔斯为什么崇拜林肯？林肯说过一句话：“如果奴隶制是正义的，那世界上就不存在不正义这回事儿。”就是说，奴隶制显然是人类正义的底线了。如果奴隶制显然是一个罪恶的制度，这个是开国先贤和一些美国先贤的共识。即使像独立革命时期，像自己拥有无大量奴隶的，像乔治梅森，他有300个奴隶，他照样是反奴隶制的。像华盛顿这些人都是反奴隶制的，杰弗逊都是的。所以保守主义传统本身在美国就是一个反动的传统，反对美国的限制，反对美国的自由，反对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进步。所以他们把保守主义看成是右的代表，又是自由的代表，纯粹是这个在偷换概念，在私塞私货。所以呢，郭玉华的知识来源就是受这种像刘军宁这种歪曲美国秩序传统的人，或者说像拉塞科科这样的刻意。歪曲美国历史，而把保守主义说成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错误的来源。其实，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其实共和党的开创者是林肯。林肯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吧？林肯怎么会是保守主义者呢？所以呢，我们知道民主党的来源，我就很奇怪，好多中国人连脑子不动就开口就来说民主党就是美国的共产党。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个傻子，开口说啊，美国民主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说美国民主怎么是共产党啊？就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那一套。我说你懂不懂啊？我给你讲讲民主党的来源。民主党就是民主共和党，它的前身是杰弗逊创立的政党，怎么能是共产党？什么社会民主党？不胡言乱语吗？所以所有的中国很多所谓的伪知识精英、伪公知的知识来源，就是这种道听途说、这种张冠李戴的，对美国并没有真正的研究过。所以就胡言乱语。可是你知道，我们绝望就绝望在现在中国，这个一圈的微信群的话语就被这些什么刘军宁、王建勋、什么陈浩武这些伪公知这种假保守主义者所垄断，然后是个人就说啊，保守主义真正自由主义啊，这不胡言乱语吗？哼，胡言乱语。所以。像郭玉华这样的人都成了他们的粉儿，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觉着，我刚才跟瓜哥说，我对当代人真的不抱希望。我不管是中国人，我甚至对西方当代都不抱希望，因为这个时代太浅薄，太浅薄。就是，当然是我知道这个范围，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知识范围。当然，我们反过来说。当然你对一圈的这个公知失望，那你还指望那个非一圈的那些被党国所垄断的那些人嘛？那就更没指望了。像李晓峰、甘阳那种胡言乱语，更是胡言乱语，更是误导了大量的青年学者去崇拜他，甚至有些一领袖刚出狱的还说啊，我就说啊。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那些东西不错，我说你脑子没问题吧？卡尔施密特是法西斯主义的法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要回到古希腊柏拉图那个时代去，我觉得他好搞笑的一些理念传播现在，所以也没有办法，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说独善其身吧。所以我们只能自己不去堕落，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我相信尊重郭玉华老师的人非常多，而且这个微信群里多数人一提到郭，我被踢掉，可能是因为那个王虎认为我怼了郭玉华几句就把我踢掉了，然后呢，后来我也从他那个病友群退了，我就觉得跟你们这些公知学者呢，实在在一块混不来，我就退了，因为说老实话，这些知识来源都是非常可笑的，你知道吧？就是他没有对美国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不知道美国的是怎么来的，更不知道美国现在的政治是一个什么状况。美国现在真的是左派是美国的危险吗？社会主义是美国的危险吗？简直太搞笑，你知道吧？所以，那么就是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被这些人的名声所吓到，所以就那天还在群里有个人转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文章，在我朋友圈一个朋友转了保守主义的文章，还有几句摘要话，有几句，我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这个都是胡言乱语，他就说啊，那个我转的，我说我知道，我也没看，但是这个摘要里就有两个硬伤，一个是说保守主义是三大理念之一，就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我说这个分类就不伦不类，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这三大理念之一，这个分类不伦不类。另外说美国就是保守主义。这个秩序的这个结果，我说这个胡言乱语，这个美国怎么是保守主义秩序的结果呢？美国如果是保守主义秩序来源，就没有美国，美国是一个共和国，怎么一个共和国会用保守主义理念去建构一个共和国，那就是笑话，这就概念就是错的。所以美国的建构一定是共和主义理念建构的，只是说它采用什么样的共和主义，双方在争论，所以。这个最常识的东西，我就觉得这都是错的，你知道吧？所以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我们很多人他因为只看名气嘛，名气大的，而且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像这样的人他的言论畅通无阻， 反驳他们的言论随时被封，像肖雪慧老师的东西，就是说发不出来，反驳什么刘俊宁，甚至反驳苏小荷的都发不出来，我就非常奇怪。那为什么是这种状况呢？党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呢？当然是需要保守主义的这种理念来维持这个秩序啊，不管是从左翼的还是右翼的，哪边来的保守主义都对他有利，因为保守主义就是维持当前秩序的，就是反对一切激进、一切变革、一切颠覆，一切的推倒重来。那这个很好笑，是郭跃华来了一句啊，他是回贺一方那句话，说刘俊英老师他是说先建构自由主义再去保守，先建构自由秩序，在中国先建构自由主义，是叫创生自由，再去保守自由。我的天哪，创生自由这就不是保守了，你在空地上建立一个大厦，这叫保守吗？这叫建构，这是保守主义最反对的。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就是反对建构主义的，所以这些人说话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概念都是一塌糊涂。我不知道他们一开始这样，还是现在变成这样的，或者一开始就是这样吧。中国的学术界也就这水平。